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2集。被你对象帅到了四。第一，昨天收到的。桑岩没有直说。昨天就是桑岩生日当天，收到的东西应该也不少。他送了个蛋糕，他俩也是昨天确立的关系。还有，按桑岩的说法，那个唇角吻应该也算。温以凡也不太肯定跟他有没有关系，但又想知道答案，只好再问一遍。是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桑岩让他猜。温以凡不知道他还收到了什么礼物，想着其他人的礼物也都是珍贵的，也不好贸然地认领了这个第一。他伸手拆起了面前的包装袋。那我先猜猜。但他猜测的时间还不到半分钟，疏忽间温以凡脑袋上的力道一重，他下意识地抬眼，就见桑岩把手搭在他头上，又用力揉了一下他的头，不像正常人那般温柔。很快桑岩的动作就停了下来，唇角浅浅勾起。谢了。 嗯？谢什么？ 桑岩的手仍然放在温以凡的脑袋上，温以凡一动不动，与他那双漆黑的眼眸撞上，有点没明白。桑岩笑着回答：礼物。闻言，温以凡的目光下挪，在桑岩手上的外套上定格。 还有，别踩了，第一是你。 桑岩收回手，轻描淡写地说道。吃完晚饭，温以凡回到房间，做完一系列睡前流程后，温以凡趴到床上，正回想着桑岩刚刚最后说的话，房门突然被敲响，他一愣，坐了起来，也不知道这个点桑岩要做什么，他立刻起身把房门打开。桑岩站在门外，看着也是刚洗完澡，穿着休闲服，头发半湿，软软的耷拉在耳侧，有点蓬松。见他打开门，他侧了头，似乎是在往他耳后看。下一刻，桑岩皱了皱眉，直接扯住他的手腕，把他往怀里带。顺着这力道，温以凡的身子前倾，额头撞上他的胸膛。他毫无防备，茫然道： 怎么了？ 桑岩的另一只手抵着他的后颈，没有再有多余的动作。而后他稍稍偏头，低眼看温以凡耳后的位置，停了好一会儿，像是在观察着什么。温以凡瞬间明白了，这距离近似紧贴，加上他刚洗完澡，身上的檀木香极为浓郁。温以凡感觉他的目光像是有形的，被触碰的地方都有点发烫。温以凡想往后退一些，却又被他固定着，动弹不得。桑岩淡淡出声： 涂药没？ 没，已经结痂了，不用涂了。 温以凡舔唇解释道： 碰水了，你压根没看吧？ 桑岩松手，语气有点不爽。 嗯， 出来涂药。 桑岩往外走，顺带抛下了一句。温以凡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后，这才察觉到确实有点刺痛和发肿。他倒也没有太注意这点小伤，跟上了桑岩的脚步。从电视柜里翻出药，桑岩往沙发抬了抬下巴。 坐那儿。这伤自然而然就能好的。 温以凡没有觉得是什么大事儿。桑延没有搭理他这话，走回来坐到他旁边，面无表情地凑过去。他拿起棉球，像是想帮他把伤口表面的水擦掉。气氛有点凝重，这种情况让温以凡记起先前他给他涂药时的场景，总觉得得做点什么来缓和一下这个气氛。余光瞥到桑延即将触碰到他，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突然往后躲闪。疼。四目对视，温以凡憋出了一个字，凝重像是在这一瞬间被打碎。桑延的表情也没有绷住，似笑非笑道：你碰瓷儿呢？温以凡想说这些招式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，但还是决定给桑延留点面子。他又靠了回去，状似随意地说道：结痂了之后我就没怎么管了，以为差不多好了。这是暗示桑延不要再绷着脸了。桑延没有回应这话。你这工作总会受伤。 啊？ 也不是。温以凡想了想说道：偶尔吧，这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滑到的，而且我没有立刻发现，我同事跟我说了我才知道，不是很疼。温以凡笑着说道。桑延用碘伏给他消毒，模样像个混世魔王，动作却轻。真不疼？不知怎的，听到这话，温以凡声音一停，莫名就把否认的话咽了回去。他盯着桑延的侧脸，下意识地如实答道：有点疼。桑延的力道似乎又放轻了点。现在疼不疼？ 还好。 处理完，桑延把棉签扔进垃圾桶。明天洗澡别碰到水了。 好。 去睡觉吧。桑延开始收拾东西，散漫道： 哦。 温以凡哦了一声，站起身往房间的方向走，但很快他又回了头，看着还坐在沙发上的桑延，冒出了一句： 你明天还帮我涂药吗？ 像是没有想过他会主动说这话，桑延的动作挺住，他也看了他好一会儿才收回视线。 洗完澡自己过来找我。 涂完药回房间，温以凡胡思乱想了一阵，在这一瞬间他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真的在跟桑延谈恋爱。从他出现在北隅到现在的那种不踏实感，在此刻才像是着了地。临睡前，温以凡又迷迷糊糊地想起桑延晚饭时说的那句话，他稍稍清醒了一些，还没有来得及深思，又在下一刻被困意拉进梦境里。第一是你，不是我。这一趟出差后，连着之前的轮休以及这次的元旦假期，台里给温以凡批了3天的假。温以凡本想借着这个假期跟钟思乔见一面，但他家里的事情多，一直也抽不出时间。两人也不急于一时，直接决定改约时间。对温以凡和桑延在一起的事情，钟思乔没有惊讶太久，过后也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替温以凡高兴之后，只提了一句他脱单了之后得请吃饭。温以凡笑着应下。短暂的3天假眨眼间便结束了。从年初就开始的那几场接连不断的大雨，将南屋的气温降至个位数。原本就冰冷的空气掺了湿气，让寒意加倍，冻得人骨头都在发颤。在编辑机房待了小半个下午，温以凡回到办公室，他打开电脑翻阅了一下桌上的资料， 打算把今早写完的提纲整理好就下班。恰在这个时候，苏田从外头回来，余光注意到他的身影，温一凡抬头跟他打了声招呼。算起来，两人也近一个月没有见面了。温一凡从北渝回来那天，苏田恰好被派到临镇出差，这段时间事儿多，能够同时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少得可怜，更别说闲聊几句。苏田趴在桌上，有气无力地叹息道： 哎呀，我男朋友跟我生气了。 啊？怎么了？温以凡转头关切地问道。 最近通西区那边新建的商圈不是开始营业了吗？南吴第一个摩天轮，我男朋友早跟我约好了要去做，我当时也同意了。 然后呢？ 然后还不是因为这破工作，我又放他鸽子了。哎，就是这么巧，我一要下班，附近就有人掉进水沟里。 苏田越说越来气， 他已经气得跟我冷战了几天了，我怀疑再有一次他就要跟我提分手了。 你跟你男朋友说说，工作的话也没有办法呀，他应该可以理解的。温以凡觉得好笑。 哎，一次两次还好，次数多了根本不可能理解。他还想让我辞职换份工作，我真服了。 苏田表情很愁，也有点烦躁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稍愣，思考着他和桑岩的工作好像都挺忙的。不过所幸的是两人合租，所以除非是忙到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，其余时间他们基本每天都能见上面，也算是忙里偷个闲。抱怨完后，苏田突然又想起来问进度了。 哎，对了，你跟你那压中之王如何了？ 话题突然扯到自己身上，还是这个极为熟悉的问题。温以凡差点习惯性的脱口而出还在努力当中六个字。他没有说话，只弯了弯唇角，但表现出来的意思很明显。见他这个模样，苏田立刻懂了。 哈，你成压中之后了？ 你这什么词儿？温以凡差点呛到。 什么什么词儿？王不就是跟后搭配的吗？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虽然我就没觉得你会失败，但我也没有想到啊，你动作还挺快。 苏田笑眯眯的，也很替温以凡高兴。温以凡诚实地说道：二号。 二号？你不是那天才从北渝回南吴吗？ 对的。 所以你出完差就跟他约会去了？ 嗯。温以凡没有解释，只笑着点了点头。 有空带给我看看啊，我也想看帅哥。 苏田很好奇这压中之王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，毕竟这称号是温以凡这种盛世美颜冠上的。 行，有机会的话。 温以凡应道。与此同时，温以凡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去。 还有多久下班？ 是桑岩的消息。温以凡没剩多少工作了，回道： 快了。你呢？ 在加班。 过了几秒，可能是觉得这话有歧义，他又补了两个字： 酒吧。 你今天不用加班吗？ 刚下班。 下一刻，桑岩发了条语音过来： 差不多了就喊我，外面冷，出来前把围巾带上，我到你楼下的时候再下来。 好。 收起手机，温以凡没再跟苏田闲聊，他看向电脑，沉吟片刻，手指在键盘上飞速地敲打了起来，一瞬间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。 苏田收回视线，恰好看到刚回来的穆成云。穆成云手上拿着设备，似是刚从外头采访回来。从他们旁边路过时，也不像往常一样十分明显地往温以凡的方向看。见状，苏田又凑到温以凡旁边。 哎，那小奶狗知道你有对象了？ 嗯。 温以凡不想让桑岩等太久，随口应道。 怪不得，他只差没把失恋两个字写在脸上了。 苏田摇了摇头，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